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关于月亮，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很多传说，至于月亮上到底有什么，就要从航空技术的发展说起了。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足迹创造了人类的历史，40年后，中国也加入了具备登月能力的国家的行列，成为21世纪第一个完成登月的国家。那么月球是怎么形成、发展、演化的？月球为什么是一张麻子脸？月球的背面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宇宙认知大百科之月球》来聊一聊月球的故事。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青年天文教师连线的创始人刘伯阳。哎，刘伯阳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天地出版社科普图书编辑室的主任王倩。王倩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认知大百科》这套丛书，以及呢其中的《月球》这一本书哈。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可以说呀，中秋节是我们大家家人团聚的日子啊，也是一起赏月的这个日子。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重点跟大家说一说这一套丛书当中的月球。那么月球上到底有什么啊？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不会有嫦娥，肯定不会有吴刚，也不会出现桂树哈。哎，那么月球它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很多朋友啊，通过我们的新闻报道啊，通过之前的一些图片科普的图书啊，也有或多或少的了解。那么月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请到这个刘伯阳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月球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星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大小比地球要小很多。但其实呢，它在太阳系里面的各个卫星里面呢，又还是算比较大的。它大小达到地球直径的27%。然后它的重力呢，表面重力比地球要低很多，大概有1/6的地球重力。所以我们看到之前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可以蹦蹦跳跳的，一下可以跳好高。 对 吧？然后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也没有磁场，所以它上面几乎是很少有水的存在。 一片荒漠， 一片荒漠，偶尔有几个分子的一个水层，就极少的水含量。它只有在它的两极有也还是比较少的一些固态水的一些储藏。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干旱的一个地方。 对，没错哈。包括呢，我们在看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纪录片图片，以及呢我们国家的新闻报道当中哈，也看过月球大概的这个样子。那么月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啊，科学家们也经过长时间的这样的探索和发现。其实在不久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啊曾经介绍过一套这个科幻小说哈，叫做《星之继承者》。那个里面他的科幻小说的作者在那个小说里面啊说，月球呢是被地球所捕获的啊，他认为原来月球是某一个行星的卫星，然后在发生一次大的撞击之后，这个月球就飞出去了，正好经过了地球的轨道，然后被地球所捕获。当然这是科幻小说作家在科幻小说文学作品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哈，而且这个文学作品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文学作品了。那么现在经过科学家们的探索，到底月球是如何形成的？哎，我们还是请到这个刘伯阳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像跟我一样年纪的，可能还记得我们小学时候有篇课文是天文课不作家卞玉林老师他写的一个文章，他里面介绍呢有几种有可能的月球的形成方式，要么跟地球同时形成，对，要么是各自形成然后被地球俘获，要么呢有可能是从地球的身上撞出来的一块。那其实现在科学界倾向于是第三种，也就是 有一个火星大小的一个天体跟地球发生了一个剧烈的撞击，火星撞地球，火星撞出一大片的碎片，这些碎片后来在地球周围悬浮着，然后逐渐呢又凝聚起来汇聚成了一个稍小的一个天体，那就是月球。但这个只是一个 有倾向性的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得出一个绝对的科学的结论了，是吗？ 对，因为我们科学上很多事情都只能通过现有的证据去推测，那只能说现有证据最符合这种假说，那不能说它一定是绝对正确的。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们更倾向于第三种，就是经过一次大的撞击最后慢慢形成的，那也就是说月球当中的 很大的一部分原来是地球的一部分咯。对，是吧？ 这个怎么能够判断出来呢？这个我们可能还是可以通过像月球进行实地的采样，比如像去年嫦娥5号从月球上采样到了一些月壤，那我们可以分析里面的化学成分，然后再跟地球的化学成分进行一些比较，然后进行相关的研究。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咱们再假设第三种假说是成立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不是刚才也提到了会出无数的碎片，是吧？ 对。 那么这些碎片在宇宙的太空中它是在漂浮的状态，那么通常情况之下碎片又是如何慢慢的最后凝结成凝聚成一个研制的这样的卫星的呢？首先大块的碎片可能很快的就在引力的作用下它们就 聚集了起来。那剩下小块的它可能像一个环状的一个结构漂浮在地球的周围，那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它会逐渐的像类似小行星撞地球那样它碰撞到月球表面或者地球表面，然后这样逐渐完成一个所谓的轨道清理的过程，最后实现这个轨道的清空。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月球上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环形山，是吧？ 是。那这些环形山是不是就是当时一次一次的撞击所形成的？对，这些环形山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当时我们说在月球轨道上还残留很多的这种小碎片，它们撞上去也可能有很多是从太阳系整体太阳系形成的时候残留了一些近地小天体， 或者像小行星带中的一些天体，或者像更远的柯伊伯带中的天体，他们掉落到内太阳系，掉落到地球轨道附近，撞到月球上，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下面再说一说环形山，是吧？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的环形山它有名字的，是为我们的地球的科学家一个一个的命名的，是吧？而且呢月球当中还有各种不同的海，虽然说没有水也是以海来命名的。 对， 那您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环形山它命名有什么样的方法呢？那那些海所谓的海，那是不是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命名的呢？ 环形山的命名，或者我们推而广之就是整个在太阳系中各个行星上面的地貌特征的命名，这个国际上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委员会，它是隶属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这样的一个行星系的地名命名委员会，他们去主管的。那这个委员会呢它是由各国的行星科学的专家去组成的，像中国这边呢也有一个是 国家天文台进行月球方面研究的一个专家叫李春来研究员，他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各国呢就可以去提出大家认为比较合适的名称去命名。所以现在月球上的命名呢，首先是由各国的地名，各国的历史的名人，尤其是科学家，还有包括可能数学家等等，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神话 名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嫦娥5号的着陆地点附近呢，我们就由中国提议去命名一些地名，就是用比如说像华山、衡山，还有中国古代科学家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人他们去命名的。 像月海它虽然说不是海，它没有水，是吧？ 对。 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命名为海？ 我们看到月球表面拿肉眼直接看就发现有些地方比较亮，有些地方比较暗， 对。 那这些比较亮的地方呢，一般就是相对高地的一些地方，相对高原的地方，那上面有很多环形山。那相对暗的这部分呢，就是一些比较低洼然后比较平坦的大的平原。那这些平原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是在非常远的，就是月球刚形成的时期，有很多小行星撞击上去会形成一些大坑，对吧？ 对。 那这些大坑在有可能是很快撞击之后马上里面的岩浆就会渗漏出来然后把它填平，也有可能是在之后的几亿年间逐渐的从月球内部会有一些岩浆喷发的一些事件然后把它给填平。那这些大坑被填平之后呢，由于它已经把之前的那些撞击坑给覆盖掉了，所以它就会显得更加的平坦。那这就是月海的一个形成。 下面我们再说一说月球的背面，是吧？ 对。 因为月球的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科学家们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争论，包括在影视作品当中，在科幻文学作品当中也很多很多次的提到月之暗面。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在变形金刚电影三里面，他就提到了说，哎，当时这个变形金刚啊，霸天虎、汽车人有一艘飞船曾经坠毁在月球的背面啊。当时呢在电影当中大家看过可能也有印象哈啊，然后呢汽车人就从地球上发射了一个飞船去探索当时坠毁在月球背面的那个汽车人的飞船里面的东西啊，抢救出来的太空桥。那其实呢月球背面到底是怎样的，那月球背面是如何形成的，还有很多科幻小说作家也提出了自己的各种天马行空的设想哈，包括我国的也对月之暗面、月之背面进行了这个探索。那么首先我想问您的就是，那为什么在对于月球来讲它那一面就是背面呢？因为月球它自己也自转嘛， 对， 是吧？地球也自转嘛，月球既有自转它也绕着地球来转，那么为什么有一面它就是背面呢？难道那一面永远不会面向地球吗？ 对，因为月球它的质量比较小，它在长期围绕地球旋转的过程中呢，它会受到很强烈的地球引力的影响，那它就会逐渐的让它的自转周期和它的公转周期逐渐的趋于一致，那当这两个周期一致了以后呢，我们就只能看到一面了，就是它每让我们转一圈它自己也转一圈，那这样它就只能有一面露出来。当然这个不，其实并不是绝对的50%能够露出来。实际上因为它的轨道会有一个偏心率，它在公转一圈的时候呢，它的走的速度并不是均匀的，所以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天平动的现象。这样我们实际看到呢，是月球在大体一面朝向我们，同时它会左右稍微晃一晃，那晃的这一下呢就会多晃出大概10%左右的月面，所以我们在地球上能够看到大概60%的月球的正面，然后呢还有40%是我们确实就永远看不到，在地球上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 但是这40%呢，我们在上世纪像原苏联还有美国他们发射了一些月球探测器，就当时已经给我们带回了月球背面的一个景象。那我们当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月球背面是有着大量的环形山，而且它跟正面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正面我们看到还有很大面积是月海，对吧？ 对。 而背面呢几乎是没有月海，几乎直就全都是环形山。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月球它长时间的只有一面冲着地球，那它内部它的质量中心实际上跟它的整个这个球体的几何中心是有所偏离的，实际上它质量中心是更偏向地球这一侧，换句话说呢，就是它朝着地球这一侧它的壳就比较薄，那壳比较薄呢，它内部的一些比较热的岩浆啊什么的它就容易从这一面渗出来，所以这一面会更容易把那些低洼的地方用岩浆给覆盖掉形成月海。那背面呢由于它壳比较厚就很难朝那边去泄露出岩浆，所以那边这个环形山所占的比例就会大很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个刘伯阳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月球的，可以说是其实最基本的知识了，是吧？哎，那我们这回呢在节目当中为重点为大家介绍了宇宙认知大百科之月球这一本书，是介绍了月球的很多很多的知识。那么这本书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结构，它大概都涉及到哪些月球的内容，我们请到这个王倩呢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月球这本书呢其实主要就是刚才像 介绍了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天体，然后月球的这个天文知识，展现了月球的环形山啊、月海啊等地貌特征的形成的原因。然后呢，同时还介绍了人类历次登月的一些成果，介绍人类为了走出地球所做出的这样的种种的努力。然后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大概有100多章精美绚丽的这个月球的照片，包括一些解释性的一些图表啊，然后还有一些3D的一些图像啊，包括配上我们现在通俗易懂的这个科普文字来讲解，也可以说是融合了一个绝美影像和权威科学信息的一本科普读物，非常具有可读性。那这样的话，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月球是我们宇宙认知大百科这一系列书系当中的一册。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宇宙认知大百科一共是8册，它呢主要是适合青少年和天文爱好者阅读的一个天文学的科普普及读物。 嗯，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月球啊，还 国国家地理携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有欧洲空间局等机构出品的、除了它的这个内容上非常专业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就是我们中科院天文学教授等一批精通天文学的译者团队来进行翻译、并且邀请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像我们今天一起邀请到的天体物理学博士刘伯阳等专家、对内容进行审读、保证了这我们这个书系的一个准确无误以及它科普的一个就是严谨性。 对。那么这套书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中文简体版和最初的这个英文的原版是完全一样的吗？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又是不是又加进去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套书其实和原版相比呢，其实差别不太大。因为原版书的内容本来就很新，不过由于我们人类太空探索就是时刻是在进步的嘛， 对， 所以我们这套书它主要是对于就是专业知识啊，还有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些核实和更正，对于我国航天探测的一些成果在这本书的这个原版书中有一部分呢本来就是有提到的就比如说像火星那一册当中，我们关于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就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介绍的这个月球这本书里头有那个2020年我国嫦娥五号探测器探月工程的一些探测的成果、是我们后期在引进后然后补充进去的。 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讲宇宙的形成啊，太阳系啊，银河系，这些跟原版的这个相比就是差别就不是很大了。 对对对，差别不大。 那么这一套书啊可以说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有邀请到了很多专家学者来进行翻译啊，审校啊，是吧？那么在这种翻译的过程当中，什么地方您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是如何来克服的啊？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在这本书呢，原版书它其实是西班牙语的 西班牙语、 对对对，是西班牙语的、对，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找精通于天文学而且同时也精通于西班牙语的译者 对，这不好找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多方寻找，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也找到一些这样的译者老师所以我们通过跟这些译者老师的沟通呢，发现翻译当中可能最大的难点主要是在于这个专业名词以及对应中文资料就是对照查找，因为我们这本书中有大量的涉及天文学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些名词术语这就对我们这些译者老师的专业性要求就很高了好在我们邀请的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老师嘛他们保障了这套书翻译的一个准确性。在此之后呢就是审校老师的工作了，对，像我们刘伯阳博士他们在审校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进一步的刊物的工作稍后呢刘老师也会给我们详细介绍他的这个审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下面就请到这个刘伯阳跟大家说一说哈您作为这个月球这本书的一个特别的审校 主要是做些什么？审校主要负责些什么呢？ 审校的工作最主要就是确保这本书在所有的表达上，在科学上是严谨无误的。 嗯， 因为译者他虽然都是很专业的译者，但是他难免偶尔他的理解什么会有一些偏差， 嗯， 那就需要审校去进行一个二次的把关，确保他们犯的小错误能够被及时的纠正过来。 嗯， 另外还有呢，就是因为这本书它是关于月球，就是关于行星科学的，实际上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学科的跨度是非常广的，它既有比如说月球的以往的研究，比如上世纪甚至更早的，也有当代的研究，它既有这个一些天文学上的现象，比如说月食的观测呀、月相呀，还有历法呀，它也有一些我们当代的一些航天器过去进行一些月球的遥感研究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它的跨度广呢，那每个人都他都不可能是面面精通的，对吧？ 嗯， 那我本身是学这个天体物理出身的， 嗯， 所以我在审校过程中呢，很多地方就需要向行星科学的专家去进行请教，还有求证，以及独立的去查证他的最新的一个研究资料，去看这个书上的表述是不是最准确的。 但是这本书本身它在最初的这个在国外出版的时候，作者可能以本身就是对天文啊比较了解的这样专家的学者了，是吧？ 对对。 那我们翻译的人呢，其实也是这种天文学的这样的专家学者。 对。 那么就已经是一个专业级别的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专门的需要对他进行审校呢？ 这个小错在出版过程中永远都是会存在的，所以就需要我们不断再三的去核实每一句话的表述是不是正确的，以便于它能够最终达到一个接近完美的状态。 嗯，对。那除了月球这一本之外，是不是我想问一下王倩，就是其他的另外的七本是吧，也需要有专门的审校，逐字逐句的进行校对。 对对对，是的，我们每一本书都是要进行审校的。其实刚才我提到，比如说我们先翻译，然后审校，理论上是这个顺序，但实际上我们编辑做的这个编辑工作是贯穿于翻译和审校整个过程中的。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编辑过程中可能随时就会去和译者进行沟通，然后呢又会随时去和审校老师进行沟通，所以我们是互相一个协作的一个过程，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我也来说一说我们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吧。 嗯， 这套书啊，因为这套书呢是一套要求非常严谨的天文科普读物嘛，而且全书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是的。 对于我们编辑来说，我们就需要尽一切的可能去确保它的准确性。 对 啊，当然前期已经有我们专业的译者来翻译了，也有知识量非常丰富的这个审校者来审校，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就是需要在一切的小细节当中对他的一些整本书的一个正确性啊，包括一些合理性，包括是否可读性啊，进行一个把控。 嗯， 比如说像月球这一本当中，可能月球正面地图里头我们就去会对照原版书啊，去核对每一个环形山月海的原文名词和这个中文的名词是不是一一对应的。虽然我们的译者是翻译出来的，但是可能会在中间的各种环节出现一些问题，也许是排版中啊，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一步一步的每一个小细节当中去把控啊。包括呢我们可能会对各种天文数据和我们翻译后的这个一一对照是不是能吻合也要去核实啊。而且我们因为我们这本书嘛主要是面向青少年读者的，所以我们翻译老师可能从其自身的专业性的角度呢会很严谨的科学的去进行翻译，但是就是为了让这些文字能够更容易被青少年读者去被孩子们理解吧，所以我们编辑可能会在这之间做一个语言的平衡，我们会对译文进行一些调整，就是做到既保证它的科学性，然后同时呢也要保证它又通俗易懂，让孩子们能够好理解。 对对，比如说在讲太阳光谱里面，他就说了，说太阳光谱就像一条彩虹， 对对对， 但是有很多阴影， 是 吧？这样的表述就非常的通俗， 对对对， 而且孩子们也很容易理解， 是的， 对吧？ 是的。 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图片的来源啊，也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术语表， 对 啊，为什么要加入这些？还是说原版就有？ 对，但一方面原版是有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就是引进后变成中文版的时候，我们将其保留的目的也是 希望就是阅读这本书的这些读者吧，他不仅就是读完了之后，他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查找信息啊，就是可能平时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个什么知识点，他想要去查询的时候， 嗯 啊，有我们这些索引表，他就会非常的方便。包括一些就是图片的来源，也是我们保证其图片的一个来源的正确性吧。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现在啊，其实随着这个嫦娥三号、四号、五号这个任务的成功呢，其实我国呀、啊、现在也加入到这种具备登月能力的国家的行列当中来了哈。那目前啊，这个探月的工程、探月的任务，不管是我国还是国际上，现在比较关注的点都是什么？哎，这块呢，我们请着刘伯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已经在月球探测上有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成就， 嗯， 比如说我们嫦娥四号是率先的在月球背面着陆， 嗯， 那嫦娥五号呢，我们去年也已经实现了从月球的一个采样返回， 嗯， 那我们下一步中国的月球探测还会干很多很有意思的大事儿，比如说我们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航天员到底什么时候可以 登月， 载人的登月， 嗯， 登陆到月球上， 嗯， 那这个呢，按照我们现在一些公开资料的一些说法呢，就是在2030年左右，或者在2030年之后，我们就具备了择机去载人登月的一个条件。 嗯， 那我们还看到有公开的消息说，中俄两国呢已经决定要共建一个月球的无人科学基地。 哦， 那这个基地它当然要建设，肯定是分为很多步， 嗯， 然后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可能到下一个十年，可能2036年到2045年之间，我们会建成这样一个月球的基地， 嗯， 实现人类的一个长期的驻留， 嗯， 那在建这个基地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嗯， 比如说像整个航天领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叫做所谓的原位资源利用， 什么意思？ 那原位资源利用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不太可能全都从地球带上去，比如说火箭燃料， 哦， 你要是说你现在去月球的时候要把回程的油也加满， 嗯， 那你去的时候带的东西就太多了， 对， 那这个成本就很高。如果你能在月球甚至火星以后哈，能在就地把这个燃料啊或什么这些东西都生产出来， 嗯， 包括你的航天员如果在月球长期的驻留的话，他生活所需要的水是不是能够在月球当地，比如说月球的两极去开采， 嗯， 那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给我们以后月球的长期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月球上非常独特的条件去开展天文学的研究。 哦，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独特条件呢？嗯， 比如说月球没有大气，对吧？ 哦，对 啊，那 观测其他的星星就会更加的容易。 对，就是我们有很多波段呢，现在我们是需要在空间中去观测，比如像红外、紫外，还有像 X 射线一些高能的一些射线，包括极低频的无线电，因为地球有电离层，也会把极低频无线电给反射掉，所以需要在空间中去观测。那现在呢，我们做法是在地球附近可以发射很多这样的空间天文台 啊，比如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之类的， 对， 是吧？ 对，嗯。但是未来呢，我们也可以，如果在月球上有个基地，我们可以在月球上去建造这种可能更大型的一些天文台、天文装置， 嗯嗯， 比如像我们之前，其实中国已经在嫦娥系列的任务里面曾经携带过一个小的紫外望远镜在月面上去进行观测。 哦， 那据我了解呢，现在国家天文台的老师呢，也有计划去发射几颗小卫星去绕着月球去旋转。 嗯， 那当它转到月球背面的时候，月球就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遮蔽，把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全都给挡掉。 哦， 它就有一个极其静默的一个无线电环境， 嗯， 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无线电静默环境去研究射电天文学，这方面的潜力也是很大的。 这个都是这种在月球探索方面的前瞻性的这样的计划，是吧？ 嗯， 那现在对于月球的研究，通过您的了解，比如说还有哪些很大的谜团等待着人类去慢慢的去揭开呢？ 我们现在很关注的还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月球上水到底在哪儿？ 对吧，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认为月球南北两极的阴影区中，就是常年晒不到阳光的一些环形山的坑底，它可能是含有水的。但是由于之前数据它的一个探测深度的限制，可能它只能探测到月表的 几毫米这样的一个浅层它到底有没有水。那太浅了。对，如果以后有更好的设备，我们是希望能够探测到它更深层整体的水的储量是多少。包括可能也有一些针对月球它可能有个极其稀薄的一个大气进行研究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总之就是我们要为未来的月球的探测进行一系列的科学上的准备，把月球上的 可利用的资源到底都在哪儿，有多少，给它研究清楚才可以。 对，但这并不是说靠着几位天文学家就可以做到的。那么是需要一代一代人的这样的不停的不懈的努力。 对，而且是需要各国科学家联合起来，就尽量不要谁家有数据藏着掖着，大家把数据释放出来一起使用，共同的进行研究。我刚才说的这个月球南北两极发现 固态的水冰的这个研究呢，就是由一位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大学利用印度的月球探测器的数据去做出的一个研究。那么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有关月球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其实呢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宇宙认知大百科这一套丛书哈，这一套丛书一共有八本，其实每套丛书都很好看，因为呢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每一本我都不能说特别详细吧，但至少呢都浏览过哈。的确， 其实不光光对于孩子，我就发现对于对天文有兴趣的成年人来阅读也是没有问题的。也非常适合。对，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知识，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来读，甚至呢可以家长和孩子，父母孩子一块来看，我觉得这也很好，是吧。那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和月球相关的知识，因为明天也是中秋节了哈，也是一个跟家人团聚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啊，请到两位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对于月球的好奇，对于月球的探索，那么对于宇宙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那么人类的好奇心也是没有止境的。那我们在这里请到两位啊，在节目的最后啊，说两句跟中秋相关的话，说一说和我们的月球有关的这样的科学的相关的一些寄语和祝福。 最圆的月亮在中秋，最好的团聚在家中，我的寄语呢就比较接地气，我就先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万事如意，花好月圆吧。好的 它是一个月食，它是大家一起看一个天体。那其实天文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给在不同地方的人提供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去观赏，一起去寄托的这样的一个 食物挂在天上，对吧？那我们中秋节时候可以看月亮，平时可以大家一起赏星空。那所有的人都是看着同一个月亮，看着同一片的星空。那借着这个机会呢，我想祝福各位听众，如果您能回家跟自己家人一起去赏月，那自然最好。即使您没空不能回家，那大家也可以共同的去遥望同一个月亮，然后一起去 遥远的去感受彼此的亲情。 嗯，好的，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宇宙认知大百科这一套书啊，以及呢相关的一些天文学的知识。好，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 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爱北京，畅行。